鸿运高，贺岁金条压岁金钱，福运金锁，祈福金，转运珠，平安扣，买首饰到国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三环丰益桥到六里桥南向北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三元桥的西向东方向，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元桥的北向南方向，以及南四环刘湘桥到马家楼桥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这是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刚才用歌词 Wake Up 唤醒大家的是自然卷的 Wake Up。每天我们清晨起来，像刚才片花里说的，除了洗漱吃早餐，给自己一个微笑，也不要忘了问候一下自己的初心，看看前一天给自己许的愿望都实现了没有。来听梦想家，来自金志文。 不说我成天，不要说我慌张，我的梦里闪亮，你追不上，不再给人肩膀，不愿让人受伤，一无所有奔跑反而更难唱。不要说我逞强，不要说我慌张，我的梦很疯狂，你追不上，不再被人肩膀，不愿让你受伤，一无所有奔跑反而更酣畅。阻挡，你有你的 倔强，奔向海洋，没有反方向，我在我的路上，不怕受伤。 They just wanna divide 2017 Bonnie and Clyde. Wouldn't see the point of living on if one of us died. Yeah, got that kind of style everybody try to rip off. YSL dress under when she take the mink off. Silk on her body, pull it down and watch it slip off. Ever catch me cheating, she would try to cut my crazy, but I love her, I could never run from her. Hit it, no rubber, never would, no one touch her. Swear we drive each other mad, she be so stubborn. But what the fuck is love with no pain, no suffer. Incense, this shit it gets dense. She knows when I'm out, I feel like she could just sense. If I had $1 million, it was down to 10 cents. She'd be down for whatever, never gotta convince. No, hope to die to my lover, I'd never lie. Tell me true, I swear I'll try.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He's got his head, I'm on my mind. We got that love, the crazy kind.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Him and I. Mobbing to the end of time. Only one who gets me, I'm a crazy fucking Gemini. Remember this for when I die. Everybody dressed in all black suits in a tie. My funeral be lit if I ever go down or get caught or they identify. My bitch was the most solid, nothing to solidify. She would never cheat, you never see her with a different guy. Ever tell you different, then it's a lie. See, that's my down bitch. See, that's my soldier. She keep that dang dang. If anyone goes there, the karma collected. Keeps her composure, and she gon' ride for me until this thing over. We do drugs together, fuck up clubs together, and we both go crazy if we was to sever. No, we keep mobbing, it's just me and my bitch. Fuck fuck the world, we just gonna keep getting rich, you know. Cross my heart, hope to die. To my lover, I'd never lie. Said be true, I swear I'll try.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He's out his head, I'm out my mind. We got that love, the crazy kind.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Him and I. I'ma ride with you, mob and get money, get high with you. Yeah. Cross my heart, hope to die. This is a ride or die. You can confide in me. There's none to hide, and I swear. Stay solid, never lie to you. Swear, most likely I'ma die with you. Cross my heart, hope to die. To my lover, I'd never lie. Said be true, I swear I'll try.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He's out his head, I'm out my mind. We got that love. M.I.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强大没有终点，它只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携 2.0T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和九速智能变速箱全新上市，以400牛米峰值扭矩、100公里加速8.2秒的优异表现，助你不断向前。强大是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大。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现已上市，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亲身体验。 换轮胎呀， 来托福啊， 轮胎捂着还包安装。换轮胎呀， 来途虎呀， 轮胎五折还包安装。 途虎养成换轮胎五折包安装，利友换防冻液69元包安装。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欢迎回来。有一句评论说，听许巍的歌不买一辆 SUV， 在高速公路上边开边听，都是埋汰了歌本身哈。那我想这个时候正好所有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经郊游或者短途旅行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是赚到了。接下来除了许巍，我们还会听到 Coldplay 以及汪峰，都太适合驾车一族的一组歌曲联播了。具体的歌名欢迎来查看歌单，搜索千万的千，传侯的传，找到我。 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

I bleed myself dry. 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旅行》以及 Coldplay Yellow， 那接下来是来自汪峰的《像梦一样自由》。没错，这是一组雄性荷尔蒙爆棚的歌曲啊，尤其适合在周末早间出行路上来聆听。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有一种电影画面的感觉，而且是那种航拍，就是远远的靠着海边的那个公路，你和你的爱车在一路畅通的山路上风驰电掣，这样的音乐有一种洗涤了心灵的同时，还给你爱车一些动能和速度的感觉。来听汪峰《像梦一样自由》。 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驶向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 是来自汪峰《像梦一样自由》。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如果想要索取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呢，有我们今天全部的歌单，当然这也是一个可以互动的平台哈。好多朋友都在问我说，千醇今天身体好点了没有呢？ 你用浓浓的鼻音 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微信公众账号上老朋友闹啊说，来一首呗，身体竟然好了一点，来半首行不行？ 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是那么潮湿。 要进广告了哈，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强大没有终点，它只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2018款别克星昂科威，携 2.0T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和九速智能变速箱全新上市，以400牛米峰值扭矩、百公里加速 8.2 秒的优异表现，助你不断向前。强大是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大。2018款别克星昂科威现已上市，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亲身体验。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朋友的羡慕眼光，父母的欢声笑语， 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让人们竖起拇指把你夸。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浪漫的二人世界，甜蜜的携手同行， 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和他一起走遍海角天涯。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2月15日前，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 我想买蓝色的怎么办？ 那去跟销售经理聊聊吧。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度，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或小雪，请注意交通安全。城区和南部地区出现降雪的可能基本没有，比较适宜出行。预计午后逐渐转为多云天气，能见度尚可，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这部由著名导演乌德格安娜倾力打造的经典轻歌剧作品，将再度带领观众回味维也纳轻歌剧黄金时代，共同经历一段发生在花都巴黎的爱情往事。第二季《中国新歌声》的三位学员达布希勒图、夏启明、韩爱杰近日分别发布了个人自比赛结束以来的首支单曲。新疆小伙达布希勒图在这次发行的自己的个人首支单曲《十一月的天气》里包办了歌曲歌词的创作。被大家冠以年画娃娃爱称的夏启明发行的最新单曲也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小虫》，歌词是以小人物的独特视角探究最深情的底蕴。韩爱杰则是以回归最真实内心的唱法演绎了自己的全新单曲《谁》，直击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日前女团 Cookie Girls 在活动现场首唱了新歌《七彩丝路》，歌曲已经正式上线。《七彩丝路》曲风清爽悦耳， Cookie Girls 温暖的声线融入流畅的旋律，也为寒冬带来了一丝暖意。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上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也许这是你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也是第一次邂逅我们的节目，很感激你选择停下来搜索其他频道的那个冲动哈，允许我来为你挑选适合这个早间一起来欣赏和聆听的好音乐，感谢这样的相遇。爱你的雨。 公众账号 Mr. H 说，平调是什么啊？会在我的平台上取笑我了是不是？应该是频道，频道，调频，调频。舌头打转怎么样？好了，我们耳边听的都是来自艾米尼的玉。想要跟我取得联系或者想要索取歌单的话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因为下一首歌曲呢可能拼不了，告诉你怎么拼写，因为是首法语歌曲，叫做 Grand Central 中央车站。法国新生代的女歌手，和我差不多同龄吧，但是人家就厉害了，在2000年的时候就推出过 Moi Lolita， 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非常火，当年是席卷了，风靡了欧陆，席卷了有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俄罗斯、以色列、荷兰还有波兰等等8个国家的排行冠军的一个宝座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确实长得也很萝莉，很可爱，很漂亮的这 Alize 这样一位法国歌手。耳边听到的是 Grand Central， 就是中央车站的意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快车道， 轻量级周末派，耶，周末派，轻量级周末派，耶！周末派，轻量级周末派，耶！周末派，轻量级周末派，耶！周末派，周末派，周末派， 周末派。 一个人会感到很无聊，你到底要怎么办？你想不出门就能够接到新的讯息，别说它不能办，不要不声不响呆头呆脑待在家里，开着电视打瞌睡，现在就让我告诉你这个消息，你别走开，告诉你一些音乐一定想听，告诉你一些事情你要关心，告诉你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告诉你一个人物魅力何在，就是清凉的有劲的周末派，年轻的奔放的周末派，闪亮的青春的周末派，飞扬的爆炸的周末派，清凉有劲，就周末派，让我再说一次，清凉有劲，清凉的周末派，这样有讯号飞翔 周末永远没有清醒的事可以做，要逛街的时候人很多，电影院的门口总是排着长龙，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 喂，谈同事呢， 你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不如找些新鲜的事来做，找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餐厅，换一个约会的地点也很好，剪一个时髦漂亮的新发型，或是翻翻很久不见的书，一切不变的生活很乏味，劝你还是加些调味料，就是崭新的有趣的周末派，新鲜的可口的周末派，难忘的刺激的周末派，饱满的充实的周末派，清凉又劲松，这叫周末派，让我再说一次，清凉又劲，清凉的周末派，跳跃的讯号，飞翔的年纪，清凉的周末派，奔放的青春，开心的日子，热情的周末派，强烈的节奏，新奇的事物，大家的周末派，你如果觉得这样也不错，准备到周末派，你如果觉得这样也不错，这就是周末派。 觉得没味道，加点盐，盐来了。怎么样，觉得这盐有没有味道，是不是有点推背感了？耳边听的是呜，来自 Madboka， 这位出生于85年的法国创作型的歌手哈，千春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安利他了。那他早前是通过真人秀选秀比赛出道的，擅长 R&B， 节奏感很强，但是又很抒情的歌曲。之前他整过一个走偶像风的组合，后来单飞，单飞之后呢，就更多的而且更加稳定的来展现自己的实力了，也开始尝试了很多拉丁风情的舞曲，包括现在听到的这首《呜》，都是来自他的创作，叫 Madboka。之前我们节目里面安利过他的两首歌曲，啊，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第一首是我不止安利过一遍的，是 Student the Photo 的 Dua， 还有一首是 Habakti Azeho，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第一条快抽到了三首歌曲，哇，以及刚才张惠妹夏天的浪花，还有庾澄庆的周末派。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歌坛有一个一直被忽略，想要好好当歌手，很努力提高自己歌技的女歌手啊，可能是因为长得太好看了，她的好歌总是被埋没，其实人家是想做实力派的。来听她的冷战，杨丞琳。 你把我当成石膏，再不跟我吵，是不是 冷战是收录在2008年半熟宣言那张专辑当中的。那时候杨丞琳在自己的歌唱生涯当中又一次转型哈，在很甜美的唱腔当中加入了一些澎湃的力道还有高音，让大家听到杨丞琳在唱腔上的成长的一个大跃进，也符合当时专辑半熟宣言宣告自己长大和转变啊，不仅在造型上变成了小女人，唱功也更加的进步和成熟。北京时间8:55啊，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了。在广告之前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的送你一朵山茶花。稍事休息，9点我们会继续回来节目，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像太阳一个样，送你一朵百合花，白白的好像天上的云儿，你的模样真漂亮，像云儿一个样。 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DJ泽花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着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4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智慧我家全家福跨年盛典，首年优惠1200，活动期间办理，每月只要199，一人付费全家享200兆公宽带、5张手机号卡、全国流量语音不限量，联通宽带电视免费送。详询10010北京联通。 广汽 Acura 全新 TLXL 钥匙来袭，打造行动美学、舒适座舱、运动科技于一体的舒适型格座驾，现邀您感受畅愈随心的驾乘体验，到店试驾有礼。详询广汽 Acura 当地经销商 Acura。 换轮胎呀， 来途虎啊， 轮胎捂着还包安装。换轮胎呀， 来途虎呀， 轮胎捂着还包安装。 途虎养车换轮胎50%包安装，另有换防冻液69元包安装。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装大领带提着 notebook， 我已经下班八个钟头。四年前来台北，以为是个冒险，可是每天的生活一直重播，怎么都没有冒险的感觉。 如果把他的生活快转，只见他不断移动，一路上都会经过一间国小、一间加油站、一间中医诊所、一只黄金、两只吉娃娃，偶尔会认出两个明星。我装翻一杯咖啡，追赶跑调，仓促的有点好笑，仿佛被领带绑住，往前一直拉，即使他仔细检查东西，还是一直忘了，是忘了还是掉了，还是忘了还是掉了泪。就这么在工作里跑着跑着，曾在某台行车记录器里成为摔倒哥，稍微暂停就吃饱了，继续前往下一关，到傍晚慢慢慢下来，才能再思考了，问他最近怎样，回答还是就那样啊，反正他出社会也没法再怕出车队，明天休假想说在外面再多混一下，不然回家也是孤独的案，重新整理他好像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哈，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他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天，然后又过了每天，同样的地点，每分每秒都跨过以前，跨过的突发状况渐渐变成了历练。他已经习惯遇到镜子就练起笑脸，走出洗手间，他首先打开超量湿纸巾。在生活中这逗点算是快乐的事情。听着旁边问讲说要换台 wish 比较有希望，在这间操场他们快速喝着便当，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哈。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哦哦，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哈。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哦，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嘻哈元年之后，所有华语说唱歌手还有作品都纷纷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包括我们的片花也越来越多的嘻哈元素。在跟着蛋宝用想象力旅行之后呢，我们听到的是同样来自台湾的女子团体蜜雪薇琪，当年也算是小红过了，虽然现在已经无迹可寻了。台湾好多的女生组合其实还是带着唱功的，不光只会唱跳或者只会装乖啊、卖萌啊之类的。我们听到的是蜜雪薇琪带着成长的感悟的一首独立。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找到我。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我有双份的我，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交手中看到真正受伤。 坦白，站起来，你还没出黄牌。恋爱这竞赛，你要放手一搏放得开。我怪擅长被淘汰，红冠都拍完你还在发呆。没人靠过来，高贵别人会站台，难怪在排队惨败。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优雅的在释怀，他才会离不开。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小心寂寞对健康有害。淘汰，他们情人都换到第几代？你是反面教材，周末也爱着留白，一再再误会惨败，没人疼，没人爱。 竟然下了这场大雨，上班快迟到我还有点生气，远远的我看到了你，是上天给我的奇迹。第一眼我看到了你，全世界慢慢亮起，在我的心中没有人代替，我要的人就是你，我要的人就是你。这是天生， 这是注定， 天生我们就是应该在一起。是天生， 是注定， 注定我来爱你，不用怀疑。下了这场大雨， 茫茫人海中让我遇见了你。 我决定就从现在起把我全部的爱给你。 第一眼我看到了你，全世界慢慢亮起，在我的心中没有人代替，我要的人就是你，我要的人就是你。这是天生， 这是注定， 天生我们就是应该在一起。是天生， 是注定， 注定我来爱你，不用怀疑。这是天生， 这是注定， 天生我们就是应该在一起。是天生， 是注定， 注定我来爱你，不用怀疑。 刚才两首歌放在一起算是一个新年祝愿哈，如果至今你还是一个单身，不公害啊，不褒也不贬义的讲，就是单身嘛，希望赶紧在2018年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天生注定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这对老搭档，在当年花好月圆之后再度携手，依然带来甜甜的画风。那接下来是一首去年大热的英文歌 Thunder。 Just a young girl with a quick fuse, I was uptight, wanna let loose, I was dreamingOf bigger things and wanna leave my old life behind. Not a yes sir, not a follower. Fit the box, fit the mold, have a seat in the foyer. Take a number, I was lightning before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Kids were laughing in my classes while I was scheming for the masses.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Dreaming about being a big star. They say you're basic, they say you're easy. You're always riding in the backseat. Now I'm smiling from the stage while you were clapping in the nosebleeds. Thunder, thunder. 摇滚乐队 Imagine Dragons 去年发表的 Thunder，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那去年除了这张非常热的专辑之外呢， Taylor Swift Reputation 也不得不提哈，里面有首歌 Ready for it 千纯安利过，但是好像没有播放过，那今天播给你们听一下咯。 He's a ghost, then I can be a phantom, holding him for ransom. Some boys are trying too hard. He don't try at all, though. Younger than my exes, but he acts like such a man, so I see nothing better. I keep him forever, look for vendetta. I see how this is gonna go. Touch Are you ready for it? When I was a robber, first time that he saw me, stealing hearts and running off and never saying sorry. But if I'm a thief, then he can join the heist and we'll move to an island. And he can be my jailer, working to this tailor. Every love I've known in comparison is a failure. I forget their names now, I'm so very tame now, never be the same now. For it.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日暮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人际厚烟条线，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与美丽的东西，我如不可碰，历史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与美丽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神，什么我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沙漠，你点的歌我唱给你听了。耳边听到是来自王菲的《爱勇》，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当然也可以像刚才这样听友和他一样来点播我唱你想听的歌给你听，或者你也可以说你不用唱，我只想听哪首哪首歌也可以哈。 有只后烟跳线，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

目前正在后期制作当中，将随网剧的播出同步发行。2017年度 NHK 红白歌会近日公开了出场歌手的收视率，对渡边麻友来说，这是他最后一次作为 AKB48 成员登上红白的舞台。他演唱完后把麦克风放在舞台上，这一瞬间拿到了 41.2% 的收视率。这次红白 AKB48 演唱了三首歌曲，是此前粉丝投票选出的最爱的三首歌曲，分别是《大声钻石》、《365天的纸飞机》，最后演唱的是渡边麻友担任 Center 的《11月的小恋》。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今天是周末，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用一位我们的听友话来讲，他说千纯你不是第二耳朵听声音就很有磁性很有魅力的女生，但是可能听完第二次就会很怀念，因为里面有你专属的声音表情。好吧，那我们姑且把这种感觉叫做二见钟情，来听刘惜君。 第一次见你总觉得好奇怪，奇怪自己怎么安静不下来，你很正派可我偏向责怪自己怎么如此失态。第二次见你我终于才明白，女人的责怪是特别的依赖，我发现我突然真的好期待遇见你就不想离开。好事多么才行，我庆幸还能够有强力的反应，一切都是注定，这就是所谓的二见钟情。第一见钟情更坚定，我决定不对你嘴硬，让不安像一种失明。我不由自主靠近，能有感觉的人总有心灵感应，决心慢慢坚定，这就是所谓的二见钟情。比一见钟情更坚定，我决定不对你嘴硬，让不安也会变得安静，缘分是交给自己怎么安静不下来，你很正派可我偏向责怪自己怎么如此失态。第二次见你我终于才明白，女人的责怪是特别的依赖，我发现我突然真的好期待遇见你就不想离开。好事多么开心，我庆幸还能够有奖励的反应，一切都是注定，这就是所谓的 听到的是来自刘惜君的《二见钟情》，这首歌乍一听非常好听，但是这首歌我觉得长了一张网红脸呢、啊。怎么说？就是好像你可以从这首歌里面听到好多好多流行歌曲的影子，有没有？但是你又抓不住，感觉不到，或者说说不出到底是哪一首歌更像这首《二见钟情》呢？接着来听《In Your Eyes》，来自罗志祥和杨丞琳。 中我看到什么，我会答应新眼睛，还有一个帅到烦的我。 罗志祥和杨丞琳的 In Your Eyes， 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了哈。您将听到三首歌曲，分别是王力宏微博控、 SNH48 面包和奶油，以及 Samantha Jade Sweet Talk。 想索取歌单可以先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车道， 你陪我每天守在微博前不断刷新，所以我每天都在报上我点点滴滴，你从来没有嫌我幼稚或 小孩子气， 我已爱上了你，随地底线而已。如果你21岁而已，很多事不能做，没关系，陪你一起上网喊人肉搜索，就算最近有一些搜索的字被封锁，我们就打打打打不停的发 种子给你， 随意一些而已。你每次的评论，无论是嗯还是哦，我都阴阳兴奋，从来不打酱油。最亲爱的朋友，给我一杯，在等什么？ 请随你的形象始终如一，身份保持是美，随你底线而已，我要给你讲到白头偕老。 微博微博爱上你的微博，就算你的照片不是你本人本人。微博微博人人都是微博，我只在等待你留下一个评论一个评论。微博微博爱上你的微博，就算你的照片 走到了尽头，如果这条街会想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Samantha Jade Sweet Talk，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前两首分别是 SNH48 面包和奶油以及王力宏的微博控啊。耳边听到的 Samantha Jade， 她是一个澳大利亚的歌手、演员和模特儿啊，拥有清亮迷人的嗓音和精致的面庞啊，所以当你看到她的照片，你会觉得哟，不输给她的美妙还有魅惑的歌声哦，同样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那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老朋友他有一个宝宝叫淼淼，淼淼就非常非常聪明啊，他说妈妈给他把所有的剩下的歌单都念了一遍，然后他挑了其中的一首英文歌说最想听这首英文歌，然后我们的听友就说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儿子，希望他因为马上期中考试了嘛，希望他好好复习考出好的成绩，那就这样好不好，祝淼淼你考出好成绩，把这首 Samantha J 姐姐的歌曲 Sweet Talk 送给你。那么也欢迎其他朋友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或者想要点播歌曲，甚至想要送祝福，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野菊花呀野菊花，这里可是你的家，菊花轻轻摇摇头，这里不是我的家。 昨天有听友在节目一开始就被今天节目尾声的这首歌圈粉了，表示说好久不见小智的野菊花。其实这个版本不是最初的版本，而是改编之后收录在黎明破晓前那张专辑里面的版本，两个版本相差有六年。 走过一地黄泥巴，地上一朵野菊花，枝头花朵正开放，旁边又在天心呀， 哪里呀， 前面一排竹篱笆，农舍茅屋一人家，三分菜苦三分甜，有种菜来有种花。大雨大雨一直下，地上有个大水洼，水中花，野菊花呀野菊花，这里可是你的家，菊花轻轻摇摇头，这里不是我的家。 账号上有一位老听友钟庸，他说明天我生日，祝我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吗，来不及更换歌单了，那就把这首林志颖的一首老歌野菊花送给你。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快车道了，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我们今天全部歌单。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艾怡良的 Never Be The Same。 曾经熟悉的面孔却如此陌生，不看不听不想也不问，就算用尽一切去守护，却依然向下沉沦。你的心曾经用的比谁都还真，你的爱曾经给的比谁都还深，当我们选择埋葬青春，就当作它不曾发生。每天睁开双眼，究竟那个我是谁？究竟那个我是谁？谁说的准？你的吻有多真？谁能够保证？两个人双手越紧握越陌生，两个真心越靠近越冰冷。够了吧，别争论谁是谁的永恒，我只想逃离回忆的冰吞，我只要自己的灵魂。No，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许多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欢乐上班路。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喜欢出发，因为远方在那里；不怕远方，因为家在这里。我们准备了纯正配件、专业技术、温馨服务、优惠折扣等您回家。详询沃尔沃汽车用品天猫旗舰店及当地经销商。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